全新的一天，迎着太阳，每一步都将走向我们安详的田园。你看那可爱的人们，用高贵的心，迎着风，捍卫永恒生命的意义。希望之光照耀着大地，我们手牵着手，哎，我的朋友，必须坚强。 全新的一天又开始了，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好啊，各位，我是圆圆。 哎，首先呢还是关注一下今天天气啊。昨天说到今天说这个降温了，但是早起感觉还行。 嗯，因为太阳出来了。 哎，太阳出来之后心情就会不错哈。 是的。 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来看看今天的白天是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高气温13度，相对湿度20%。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2级，最低温度是0度，相对湿度50%。尾号限行5和0。好，那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分享一下说学校里边发生过哪些特别神奇的事儿。 嗯， 啊， 怎么理解神奇啊？ 怎么理解？就比如说在学校里边最有代表性的咱们那个食堂那大妈， 嗯， 特别神奇，就是她那手啊有神功，蹭楞就这么一抖，一共蒯上的这3块肉就剩一块了。赶紧下一位，下一位，又蒯上这，好像就那一盆里边啊，大概有那么大概10块肉，能这整个这个糊弄一队人。 但我理解大妈呀，因为菜量是有限的嘛，大妈、是吧？用她的神迹、然后帮助每一位学生都至少能吃到一块肉。 哦，那最后都剩肉，那肉怎么办呢？ 剩不下，你放心吧。 对，一起来聊聊学校发生过的哪些神奇事啊？其实不一定说是真的神乎其神， 对对对， 就是这个 有意思的， 哎，有意思的，有意思的事儿。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说到这学校啊，其实最近呢，学校里也发生了不少有意思的事儿哈。首先，咱来看一个学校啊，这个学生教室玩手机。啊，这个近日呢，陕西汉中某高中的这个一个学生呢，就在课堂上玩手机，被发现之后，老师请家长啊到学校你来解决。家长赶到之后，看着自己孩子，又看看手机，哎呀，真的特别生气，于是当场掏出了铁钳子，将手机给捡毁了。哎呀，网友也说了，这恨铁不成钢也太费钱了吧。 嗯，我心疼那个手机，这责任也不在手机呀、还是因为可能平时家长可能是疏于注意自己孩子是不是经常玩手机呀、有没有带手机到学校去啊。 嗯， 哎，最后发生这样的问题，可能家长在老师面前看到孩子这样做也是面上挂不住，所以一生气就这样做了。 对，你说那确实对，就是这事儿不能赖手机呀、对吧？手机其实本来是方便于我们跟家长沟通、跟老师沟通、跟同学沟通这么一个工具而已。 是， 但是孩子把它当成游戏机了，这就是孩子和手机之间发生了一个微妙的转换了哈。同时呢，也是这家长您买的时候怎么想的，对吧？怎么没跟他提前讲好规定，或者选择手机的时候选择一下，是吧？嗯，好吧，我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啊，为什么要骗人家？这是一个特别可爱的这个小朋友啊！ 哎，我来说说这条资讯吧。 哎， 听起来很委屈呀、这指责谁呢？ 嗯， 最近呢，武汉的一个小女孩在网上走红了。幼儿园说好了要举办化妆舞会，小姑娘精心的装扮了一番，开开心心的去上学。一到学校，彻底蒙圈了。 怎么呢？ 全校只有她一个宝宝打扮了自己。女孩的父亲也说了，说其实别的小朋友也是做好准备了，只不过呢，衣服都放在书包里，然后而且呢，肯定是没有化妆啊之类的， 就是还没到那时候呢。您是化好了来的，对，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需要老师帮忙了，对吧？ 化解一下， 哎，老师帮忙化解一下，就是赶紧让其他小朋友赶紧操练起来啊，这个鼓励一下这个化妆的小朋友，因为我还真经历过这样的事儿，我经历过这样的尴尬， 就是你是那尴尬的人是吗？ 对啊，就是我记得小学的时候哈，就是老师让买毛笔，就画毛笔画还是写毛笔字什么的，主要是画国画，没想到我学国画吧？ 那有什么呀？就是作为小学时候的基础教育吧。 谁说的？我当时是优秀的，被选进的。 哦，是吗？ 对， 哦、 因为长得太胖乎了，没法干别的啊。没有，但是学这国画，然后呢，老师让买笔，我深刻记得啊，老师当时上课让买笔，然后大家都听记啊，买什么笔什么笔，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买根大的，买根大肯定方便呀、 买了一根最粗壮的最大那个像什么这个大狼嚎 大狼嚎 是吧、 啊、 大狼嚎还是什么就很大很大那种。后来呢这个买完之后啊上课发现别的孩子都拿一个小嚎，我就我拿一那么大个儿，很尴尬，就跟那小孩一样。 嗯， 人家都正常来了，我化好妆来了那感觉。 哎， 后来你就一直在心里，你就觉得，哎呦，这件事儿真是挺尴尬的。 就是 小时候自尊心又强啊。 哦，就是说你当时带了这个之后也没有下文了，就老师没有出面帮你去化解一下尴尬，或者是就怎么解决一下？ 老师还好，当时老师我觉得，因为那个年代可能这个很多教育还没提，就是关注到孩子的心理这方面，然后老师就说了，说没事，你留着啊，留着到时候那个用得上的时候再用。但是我要求买的是那个小狼嚎，啊，后来你心里还是有点别扭， 就觉得自己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啊。对对对对、 哎， 所以这时候我觉得，就但凡是孩子出现什么问题，老师一定要冲上去帮帮忙，哎，说几句说几句话鼓励一下，要不然这孩子你想一天，而且这个整个这个咱们这资讯这孩子哭了一天在学校、 哦、哎呀，那真是伤心了。 哎 哎，其实仔细想一想啊，我觉得这个事情换一个角度来理解，这个孩子应该是就是参加化妆舞会。做的最到位的嘛， 嗯， 是不是？ 对呀、 啊嗯，人家是有备而来的， 带着妆来的呀。 对 对，在这我觉得还是分这不同孩子性格有不同的做法。 嗯， 比如说您看看下边这位同学也非常的厉害， 是 小学生啊，这个一辅导班的小男孩呢，突然和老师我要去厕所，哎，老师那你去吧，这个小孩嘛、 嗯， 结果回来的时候啊，脸上非常淡定的。敷着一个面膜、 嗯、 您没听错，就是小学生啊，上厕所的时候结果脸上敷一面膜，老师说这面膜哪来呀、啊、孩子说偷偷拿我妈妈的啊，看同学都在笑，他男孩也是把这面膜给摘下来了，但是没人看的时候又给敷上去，有人看我再摘下来、 啊、 没人看我再这个敷上去，网友说了比我可精致多了。 哎，这一定是小孩在生活当中受到妈妈影响比较多。 这么一想，咱们小学过得太粗糙了， 太粗糙，现在也过得很粗糙啊。 对，就其实小孩模仿家人这个做一些事情哈。 哎， 小孩那脸那么嫩乎，不用敷面膜。 是是是。 啊，但是人家就模仿家里人了哈。 哎， 嗯， 我们接着来说吧。这位交警人家执法被赞为是段子手啊、 哎， 而且走红网络了。 嗯，最近非常的火爆。 对，就说为什么我这么贫呢？最近呢，一段北京交警夜间执法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 没错， 网友大赞说专业够爷们儿， 嗯， 哎呀，被耽误了的段子手啊。那么针对这些意外走红呢，人家这位林警官也是很淡定地表示了，说我当时劝说的宗旨呢，就是为了让事主感受到家人般的关心， 嗯， 希望每个市民都能够心平气和地擦肩而过。 哎， 啊， 什么意思呢？就是希望啊。这个每个市民跟他其实都是擦肩而过，就是别跟我有交集， 是 有交集的时候您一定是违反了这个交规啊， 出问题 了，出问题了，对吧？而且咱们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都看了这视频了， 看了， 挺有意思，挺有意思。他是从各个角度给这人分析这自己做错什么事儿了哈、 嗯， 包括从那个我从一执法者角度告诉你怎么回事，我当你一家人，我告诉你怎么回事，确实是说进人心坎里了， 对 吧？ 都说就是很多北京人特别贫、 哎， 但是咱们听这位交警贫的，确实是像你说的有理有面的， 哎，到点儿上了，对吧？这贫用在正地儿上了， 是 让人觉得也能接受啊、 嗯。 而且当时这个整个一个执法过程之后啊，所有这个周围的看热闹的这个吃瓜群众们也是开始鼓掌啊。表示赞同。 对对对。 同样也是警察，咱来看看下边这位上海的民警也非常的棒啊。 嗯。 是收到了一个这个奶茶外卖单上留言，谢谢找回失物啊。就在这个11月1号，也就是前天的时候啊，上海呢这派出所也是值班的受理大厅啊，一名外卖的送餐小哥手提着数杯奶茶，就想让民警这个先收。民警四处询问，哎，没人下过单啊。快递小哥呢也连忙递上外卖单，上面写着了。麻烦送到派出所接待处给值班民警和负责监控的民警，谢谢他们帮我找回失物。哎，原来这事儿是这么回事啊。当天呢，这个钓鱼爱好者呢钱先生钜鱼的时候不慎啊遗忘了价值8000元左右的鱼竿，派出所民警接报之后呢立即就调阅周边的监控仔细的查找，最终呢也是帮钱先生啊找回了失物。收到了这份呢暖心的礼物之后，民警立即的拨通了钱先生电话，感谢他对警察的信任和关爱。你看，哎呀，这样的警民关系啊， 我就喜欢这种温暖的 浓于水啊， 互动啊， 哎 呀，哎 呦，真好， 是是是， 是不是？你感觉人家这个警察认真负责啊，这个被帮助的这市民呢，也是好心的买一外卖，然后给人送， 作为回报、啊， 哎，感觉这个故乡这种做法特别温暖、啊， 是是是。 而且你发现没发现现在的外卖，你们经常订外卖，我们不太懂，但是我 别你们我们的啊，有些朋友很爱订外卖。 对对，有些同朋友不包裹圆圆啊，圆圆可不爱订外卖， 是是是， 圆一天最多订两次啊。这个订外卖的时候，你发现现在有很多备注，哎，被玩起来了。你看有些是这个电影的这个什么电影的叫什么？人家电影的这发行会在上面写了，就类似打广告似的。哎，几月几号什么什么电影要上映了？哎，这放在上面，或者是这个就像刚才那种感谢人的，哎，感谢谁谁谁，然后怎么怎么样的，对吧？还有表白的，怎么样？哎，还有那个不高兴说那个能不能 给我 画 一个小老虎？ 小老虎，小老虎的，然后给这个还有人给画小老虎的，挺有意思，挺好玩啊。嗯。 我们再来说一个，这个也是一个大数据统计啊。那么今年呢，预计双十一期间快件量将超过15亿件。 嗯， 不知道各位会贡献多少。那么根据国家邮政局的初步预计，双十一期间，也就是11月11号到11月16号之间，邮政业处理的这个邮件还有快件的业务量将会超过15亿件，同比也将增长35%。 嗯， 那么最高的日处理量呢，可以达到3.4亿件。 哦， 哎呀，也是平时他们日常处理量的3倍。所以不知道各位准备好了没有？今年的双十一准备要贡献多少？ 哎，我反正已经贡献不少了。 啊， 已经开始了。 你都已经开始了？ 不是，我这往年其实都不开始，都觉得没什么意义。但是今年，哎呀，实在没抵住诱惑，买了几本书。 哦。 然后，而且就是说明这家里边书柜里边啊，没有打开的书就越来越多了。对。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您学校里边发生过一些好玩神奇的事儿，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 一起来听歌，来自方大同的暖。 我听说有个世界越来越短，我听说有些蝴蝶越来越狂，我听说有些美丽越来越马虎，在38度下而热得越来越不想拥抱它，当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当一切汗水正在流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全世界在暖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花，他不泡他热茶，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请你再融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觉得有个季节越来越晚，我觉得有些晚上越来越长，我觉得有些快乐越来越模糊，在39度下当热得越来越不想多说话，当一切正在蒸发，总会想起最浓烈的刹那，当一切还是正在流下，要接近只会更困难，全世界在暖化，我怕再不可以一起看雪花，他不送他送花，他不泡他热茶，冬天下总有心事放不下，有没有请你再融化，看冰山一个一个的倒下，雾还清下，而他还在找冬季的双人沙发，而他还在等有天冷风下靠着他回家，太阳之下谁会浪漫，全世界在等你有了变化，再没有生源餐，他不送他送完，他不泡他热茶，冬 别下，总有心神放不下，有没有请你再融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一首方大同的暖，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到这个学校里边啊，特别好玩神奇的事儿，我觉得圆圆肯定特别有发言权。 为什么？ 这人中文系毕业、啊、 在学校里边待的时间比较长是吗、 哎、对啊，说说 一直读到了博士。哎，我想想做做美梦。 吓我一跳、 是 哎，那个怎么着，说说有没有好玩这个神奇的事。 哎呀，真的考到我了，我确实没有仔细就是动脑筋想这个话题。受你启发，你不是说到食堂有好玩的事情吗？ 对， 我想到的是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食堂，某一个固定的窗口应该是卖川菜的、 哎， 那么这个窗口的就是不应该有一个阿姨是就是招呼大家来他们窗口买这个吃的吗？ 对， 这个阿姨啊，从大一到大四，她的发型没有变过， 哎， 整个人都没有任何的变化。后来我们在毕业的时候，然后学校专门制作了一个精美的，算是纪念册吧，里边还真没有阿姨和我们打招呼说再见。 你看看， 就觉得 是这学校一到亮点了。 对，确实是一个 标志性的人物， 很标志性的食堂代表人物。 对，代表人物啊。确实，有时候你看那个，像大学可能跟我觉得小学和这个初高中其实也一样，有那些其实跟你交集不是特别大的人，但是反而给你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 哎， 对吧？你要说到这个，我倒想起我之前经常会提到他，就是当时这个给我们这个打扫卫生的一位阿姨特别好，每天你就看她的工作状态，你早上你一看到她，心里就特别开心，她每天在蹦着舞步在往前走，然后往过扫这个楼道，就是扫是人正常扫啊，就往前、特别开心。那天我一看，哎呦，唱着歌就往前走，你就觉得他每天就是面对这些垃圾时，他都那么多那么开心。你想想，咱们每天这个啊，是不是能不开心起来吗？ 这阿姨就是随时随刻传递正能量啊。 对呀、是吧？来看看大家的说法吧。你月他说了，说我有个同学，全年级啊这个500多人，随机分配10多个考场啊，然后他和他男朋友坐前后桌。 哎， 你说这个缘分、啊、 这缘分，这是 嘿，哎呀， 百里挑一的缘分呐、啊， 可不是吗？这有什么呢？这个 啊， 这又代表什么呢？ 你这是赤果果的嫉妒人家。 这在问学习好吗？能 哎，至少说明 哎，大家真的很有缘分。 对，缘分啊。 来看这位叫暗生花的朋友也说了，他说呢，也是高中同学，坐过我同桌。高考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前后桌。后来考进同一所大学，考4级的时候，我们又是前后桌。 你看看，这就比刚才那巧多了， 是 对吧？ 所以后来他们一直做好朋友。 哎，当然了，我也有一朋友啊。我们俩从初中、高中、大学 啊， 全是同学。 是吗？ 对啊，但从来都没坐过同桌，也没坐过一个班啊。 啊， 就全不是一个班，全在一个学校。 哦， 就是无意当中，哎，你在这儿呢啊，这认识。 那也是很巧合呀。 从高中从初中开始啊，中开始，哎，哦，你认识啊，怎么。然后后来到高中，哎，你也在啊，到大学啊，你还在， 结拜了。 对，后来到现在就成特别好的朋友了，就一直在一块儿了啊。 是， 所以挺有意思的啊。 比女朋友出现在生命中的时间还要长。 对，当然了，也有从小玩到大那种发小嘛，也有，但没有这么巧合了。就 是的，是的。 纯天然呆萌，他说了， 嗯， 每个学校好像都有不一样的鬼故事。 哎，而且每次呢，都是发生在就是大家睡觉的时候同一个寝室的卧谈会里边。哎呀，会讲讲学校的厕所呀， 对 女厕所、 图书馆、 啊、是的，是的， 自习室，哇啊啊啊啊！其实一点没什么啊，就全是孩子们自己编出来的， 就喜欢吓唬自己。 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口口相传啊。 嗯、 这个你看，这师哥们先编完之后传给师弟们，师弟们再传给师弟们， 代代相传， 后来传传就传成真的了，越传越邪乎，越传细节越多。感觉就跟身临其境，其实根本没那回事儿。 没错。 哎，来看看其他朋友。 嗯。 哎，这个，卢须他说了，每次毕业了，学校哎都会重新装修。 这也很好啊。 嗯。 就是总是带给新的入学的学生 更好的校园环境吧。 好，对，好像每次毕业之后都有那么一次，就是怎么说，那是算什么？ 嗯， 就是重新粉刷 啊，对， 对吧？ 就是进行一些就是维修啊，然后 哎， 重新的这个硬件的提升啊，这些工作啊， 对，有这样的啊。 嗯，来看这位叫书斋少年说， 嗯， 好看的女同学永远都在隔壁班， 是。 哼，帅气的男生也在隔壁班呀， 太气人了， 真是不公平。 嗯，这就是，其实说实话啊，就是你就在身边，你就不觉得好看了。 哦， 你就老在身边，你不觉得？ 对， 是吧？ 嗯， 你现在回想起来，有那么几个这个同班同学也不错嘛。 后悔了， 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时觉得，哎呦，就老看着这隔壁，距离产生美嘛。 对， 天天看着，而且呢，就人家说一句话，说这叫什么？仆人眼里无英雄嘛。就是说，天天你在一块儿，你看着这英雄啊，你都不觉得好。他有很多缺点，生活当中什么是吧？一些这个坐卧起居的也有缺点。 就是普通人。 哎，当这个你和这同学一个班，也会发现，比如说，嘿，他这上课也有这个走神的时候，他这也有早上起忘带什么什么东西的时候，他怎么怎么着的时候，是吧？他也有这上课这抠抠鼻子的时候，你就觉得不美了。但隔壁班那个啊， 永远是。 什么什么啊， 嗯，需要你仰望的。 哎，这个路人甲也好，路人乙也棒啊，就是就觉得哎呦真好，每次从我们窗前飘过的时候 都能闻到一缕馨香。 哎呀， 哎，其实我想到一个 飘飘 很好玩的事情 啊，你说， 就是高中的时候，像我们那个时候高三是要分文理科的， 啊， 文理班的， 嗯， 之前也是，嗯，就是从高一开始，然后每年运动会， 嗯， 你会发现就是运动会的时候肯定前面举牌子那个女生是最漂亮的，对不对？女神级的。 我还真没，我一般都是拉拉队的， 哦， 我不怎么， 哦，你不注意是不是？ 我还好像是个儿比较高的， 对， 比较顺溜，你要是最好看的 漂亮的 我不一定能承认。 当年我们是那样的， 嗯 啊，后来等到上了文科班之后发现，哦，全年你举牌的女生全都在我们班上， 嘿， 哎呀， 哎呀， 真是替男同学们惋惜啊！ 对，到大学你发现，哎呦，这高中里边好看全是学艺术了，没有这个胡说的啊！ 你这全都就是嫉妒人家， 嗯，对啊！好，这怎什么意思？你我怎么就嫉妒人家了？ 嫉妒人家多才多艺，还长得漂亮，嗯， 太讨厌了啊，嗯！对， 你一个都不认识， 对，哼，哎呀，来看看那个波杰克，他说了。说从来不写作业，哎，这居然人家考试考特别好。 你看到他在你面前没写作业，你怎么不知道人家回家有没有用功啊？ 他这么一说，我倒想起学校的一个特别好玩或神奇的事儿了。 嗯， 所有嘴上说，哎，考得不错的啊，你看成绩说一定不怎么样，说，哎呦，这次没考好，那成绩一定特别棒。 是， 这也是学校特别神奇的事儿。 对， 对吧？嗯。还有这个，你看，哎，说有人说咱们了啊， 嗯， 这个越长大越没味道。他说了，说大部分女生啊都觉得这个自己班的男生丑，好看都在隔壁班啊。大部分男生也都觉得好看女生都在隔壁班，也不在自己班。 嗯， 哎，巧了，这个隔壁班的也这么认为， 是彼此羡慕。 隔壁的隔壁的隔壁啊， 哎， 最好看的是顶头那一间。嗯， 对，就离得越远越漂亮，是吧？ 对啊。 来看这位叫做木西河的朋友说了，我会觉得平时越是努力的人成绩越是不好。 嗯， 这个我觉得他是用这句话来骗自己的。 嗯， 就是努力也没用嘛，所以不用努力， 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对， 哎，就是基本上您只要是踏踏实实的学习， 嗯， 是进步肯定没那么快，对吧？甭想一口吃个胖子，这不是老师经常跟我们说的话吗？咱应该是，哎，这个一步一个脚印的啊，稳扎稳打，扎扎实实的进步，那才是真的进步呢。 对， 说人家都会说的是的啊，到自己时候就哈， 啊， 不知道怎么办了。 啊，对，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的是这个，说说这个学校里边发生过一些好玩啊特别神奇的事儿。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真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哟，

好的，一起来关注我们今天下半时段的资讯啊、嗯、我们来看看上半时段说了啊，说这个双十一怎么怎么样的，咱再说说其实卖东西啊，有些时候卖的不是货物，有可能人家卖的是情怀，怎么回事呢？76岁的尚志英啊，是从1961年就守着一家杂货铺，来这里看儿时的连环画，尝尝独特的辣子酱啊，喝一两7毛钱的散酒，那份感觉几十年都没有变。老尚也说了，世界再大，我也不再想看了啊，就守着这个小店吧。一杂货铺几十年从未改变过， 嗯，一直都是一种坚守，也是对情怀的一份执着吧。 没错， 嗯。再来说一下，这是冬泳完之后打捞共享单车，这位山东大爷，人家是海边光腿打捞小黄车， 也是一位大爷的事儿， 哎，让人敬佩。 哎， 这位山东烟台的大爷，他也是穿着单衣和泳裤，那么在海边打捞小黄车。有目击者说，当时海风很大，大爷差不多有50-60岁的年纪， 嗯， 是来海边冬泳的。冬泳完之后，发现有共享单车被扔到了海里，于是呢就过去打捞，捞了好几辆，让在场的人都觉得非常的受到触动。 嗯， 一边是很感谢大爷的这种行为，另一方面又觉得很气愤，不知道是谁把这共享单车扔到水里去的。 没错、嗯、啊，这大爷值得咱们尊敬啊。要说你这大爷好啊，不，我觉得这位大爷也好 哦。 人家虽然不是大中年男子吧，但是你看人家啊，大学的教师啊，今年55岁了， 嗯， 是长春的一所大学老师啊，自学硬笔画数十年了，创作出了300多幅硬笔画作品。他所绘画的作品呢，以反映这个家乡面貌、风土人情啊，以及动物啊、长春老建筑和人物为主。其中呢，有许多作品作为学校对外交流的礼物，被澳大利亚、美国啊等等这些国家的这个学校所收藏了。他希望呢，通过自己的作品，让更多的外国人了解中国。外国人也就是通过哎他的画来了解咱们中国， 对对对对， 了解这长春了，是不是？ 嗯、 真好， 佩服人家呀、 嗯！ 我们再来说一位大爷吧， 哎、 这位大爷同样了不起， 嗯、 而且呢已经74岁高龄了。74岁的这位大爷，40年抓贼6000多人，目标是准备抓够10000人退休。这位孙大爷呢，是昆明有名的街头大侠。 嗯， 遇到偷窃或者是抓贼，常常看到他挺身相助的身影。 你看看，你看看， 40多年了、 哎， 大爷亲手擒获过小偷超过6000多人。很多人都说呀，他这是多管闲事儿，但是大爷人家自己乐此不疲呀、啊。 嗯， 正是因为有了像很多像大爷这样的人，所以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有爱。 你看看。不仅仅让世界变有啊，这一位可爱的大爷 是 是不是？ 嗯， 说 可敬可敬。 说几位中年男士了，对吧、 嗯？ 最近也特别说到这个流行的中年男士， 是 油腻中年，对吧？这个这网上也有几个比较好玩的这个标志啊，说这油腻中年的这个标志啊， 嗯、 比如说像什么戴各种手串啊。 开始穿唐装了， 哎、 穿那种长袍类的、 哎、 长袍马褂。 对，聚会的时候自己。这个朗诵诗歌，然后开始哭，对吧？ 情怀来了， 哎，在头面任何地方留这个长发呀，或者是胡须， 嗯， 是不是？保温杯泡一红枣加枸杞， 哎， 肚子比较大，是吧？然后 舔着肚子了， 皮带上挂串钥匙， 哎， 等等等等啊，就比如说，或者是比如留长指甲呀，哎，喝茶啊，这个要必须得说点什么茶文化， 嗯 啊。哎，等等，还有，我觉得好像还有一个就是爱给年轻人讲道理什么的， 哎， 是不是类似这样的啊？就是说这个中年，其实我觉得这没什么这个不好， 这就是一种，就是也是在做一个善意的玩笑吧。 哎，善意玩笑，但是呢，其实我们应该在，你看刚才说到了，比如说这个吃、 嗯、 这个肚子比较大呀， 是 对吧？比较胖啊，身材比较魁梧啊， 嗯、 其实我们需要做是逃离这种油腻中年这种段位了。对吧？ 没错， 哎，这个不是说它不好，但是我觉得咱们适时的应该锻炼一下自己的身体了，是吧？ 对， 嗯，接下来呢，就跟大家说一下逃离这个这个油腻中年的一些做法哈。 嗯 嗯，你先来。 哎， 啊， 其实呢，我们也不要给中年人就贴上标签，就是一定油腻啊。 对， 但是呢。注意这些方面还是能够帮助我们度过一个很清爽的中年时期吧。 没错没错、 嗯、 啊， 来看一下，比如说呢有数据也显示了，从2010年相比， 嗯， 那么看到这个日常指数确实是在明显的升高，中年男人这个 怎么着， 这达到了12%， 哎， 那么中年女性也是达到了1%+， 嗯 嗯，哎，这是一个具体什么指标呢？需要我的图片更清晰一点。 对，别着急 啊， 先更新一下图片。 哎， 我是这边网络有点问题啊。哎，好。 哎呀，这怎么凑的呢？嗯。 嗯， 我们还是 没事，咱这样，咱先往下说，这条先给大家这个保留着，一会儿这个如何来，如何来改掉这个，如何这个避免这大肚便便的这种油腻的感觉，一会儿咱们说。 嗯 啊、 是是是， 嗯，来继续关注，我们来看看实习护士啊配药的时候玩直播，确实现在是直播特别火爆，好多人啊都是在这个各种这个岗业当这行目这行业岗位当中啊开始给人直播了。但是呢，您说这个实习护士配药还玩直播，这对吗？有网友就说了，说陕西的某家医院呢，两名这穿着护士服的女子在上班期间呢，用手机开始玩直播了，频繁与网友互动。哎呦，有网友就提醒说，您这个是不是该注意一点？配药的时候直播会不会配错药啊？ 嗯， 哎，女子还说呢，我们是专业的，我们配错不了。整个一个小时啊，这个院方也回应了，两名女子是实习生，目前已经暂停其实习工作了。 哦，嗯，你看看，看看， 哎呀，真是， 这是我觉得就 太危险了。 对，本来很多人就是对这种就是医药卫生行业就是有一些误解的， 哎， 发生这样的事情肯定会加深这种误解。 嗯， 刚刚我不是说到那个中年男人的那个标志吗？ 对， 刚刚说到的这个腹部的平均皮褶厚度增长率，刚刚哎呀触目惊心啊！ 对， 中年男性是12%多，中年女性是4%多。 对， 男性更要引起注意了， 没错， 千万不要还未到中年就已经开始大腹便便。 你给大家介绍吧，你给大家介绍吧。啊、 还有就是中年人为什么容易发福？ 哎， 首先就是不良饮食， 嗯， 可能到了这个年纪了，应酬比较多，外出就餐的机会比较多，夜宵吃的更多。您看看，不胖都难呀。 哎， 再来说一下年龄因素，这个科学研究也表示了，说人体的基础代谢率是在过了25岁之后就会慢慢下降， 嗯， 平均每10年就会减少2%到5%。 我、 哦、而中年又恰好是在一个最易发胖的年龄段， 嗯， 您看看，哎呀，真是不注意都不行啊。 是啊。 再来说一下规避油腻的生活习惯，请您要注意的。对于中年男性来说呢，首先吃肉太多容易引发三高， 嗯， 建议平时多吃蔬菜豆类主食， 哎， 红肉和酒都要少沾呐，尽量在家吃饭， 嗯，没错。 还有呢，就是过于依赖电子设备，这个也是有一些应对的建议，比如说每隔1小时就请您离开电脑，离开手机， 嗯， 走动5分钟，坚持锻炼， 得锻炼起来，动起来。 再有一个就是说到压力过大容易导致各方面的心理疾病，因为可能中年这个阶段正是处在事业的顶峰啊，同时又面临着可能上有父母下有子女，生活压力比较大。 对， 而且在这个年龄阶段可能容易生发出的一种对衰老的恐惧， 嗯， 诸多的这些因素呢都会影响您的心情。建议啊，这个男性呢应该从功利性当中解放出来， 嗯， 平时与孩子多沟通，学着过这种化繁为简的生活， 哎， 与家人多沟通，学点这种感性，哎，学点生活的情趣。 对， 嗯 嗯。 再有就是，哎呀，这个单身的朋友又中枪了， 嗯， 那就是呢，有调查显示说，和已婚男性相比，那么单身男性他们这个容易患病的几率更高， 嗯， 所以建议呢，单身男性也应该提醒自己，努力保持健康积极的生活方式。 对， 嗯， 所以说其实提示大家没别的意思， 对对对， 就是也是提示咱们，借着咱们这什么油腻中年的这事儿哈， 嗯， 提示大家这个注意身体健康。 对对对， 嗯， 虽然这个我们说的是好像针对中年男性， 哎， 但其实呢，中年女性也不能小，也不能忽视自己的健康问题啊。 适合每一个人， 对对 对, 对 吧？ 嗯， 再来关注一下您家这个扫地机器人吧。这个其实是现在啊就比较普遍的了， 是 家里边哎特方便，对吧，这个家里边只要不是那种这个边边角角，大部分地儿人家给你扫挺干净，省事儿了，不用自己， 啊， 不用自己来去扫了。但是您需要注意了，小心它成为间谍呀。扫地机器人呢，因为可以利用这个摄像头扫描周围环境并执行自主清洁而备受欢迎。近日呢，美国的一个网络安全公司呢，也是公布了一段视频，黑客通过软件漏洞啊，伪装成用户本人登录，可远程遥控家电呀，实时的看到机器人所在地的位置情况。专家也提醒了，类似这种电子设备呢，不使用的时候一定要关机断网。 哎呀，太可怕了！ 对， 就现在我们觉得各种这种高科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特别便利， 嗯， 都从这种繁重的劳动当中解脱出来了。 哎， 但仔细想一想，任何高科技它也是会有一些技术漏洞的呀。 没错，没错。 所以还是返璞归真吧， 啊， 回家老老实实拿扫把去扫地。 那倒不是，就是说，你看人专家不是也说了吗？当您不用的时候断网。 网，我觉得现在其实最这个最影响我们生活其实是那个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您看啊，家里边现在有很多人家里边空调，对吧？加湿器啊，这个空气净化器，还有这个洗澡的那个叫什么热水器啊，包括这个家里边电视，还有刚才说的扫地机器人，以及家里边的摄像头灯，很多都能连上自己家 WiFi 了。这是一个特别便利的事情，因为连上 WiFi 之后就证明什么，您能拿手机控制它了。 对， 没到家的时候我先把空调开好了，夏天的时候哎呦39天哪儿都热，哎这个不是三伏天都特别热，到家之后哎就特凉爽，对吧？然后39天时候您在这个是不是开个电暖气，开个什么什么东西都开好了，但是问题也就出在这儿了。您能控制的同时，您别忘了家里万一有一什么什么漏洞，这咱不懂啊， 是啊， 人家专业人士哎钻这漏洞滋溜着钻过来了之后，就人家也能控制了，是不是？ 你虽然不懂，但是你把它说的通俗一懂， 是不是感觉就不太安全了？尤其你看像那有摄像头的，之前家里边还真是装了一个，就是那个摄像头。我觉得就是比如说自己在不在家的时候啊，你能关注一下家里情况啊， 哎， 窗户关没关啊，哪儿有没有漏水漏电的，这最起码自己心里都明白。后来发现了，这也成为一问题了，也是跟这是一样的问题。有一些这个黑客什么，人家这专门钻这种漏洞，自溜钻过来之后，他也能看到，挺危险。 所以你就是说回家之后会断了这个网是吗？ 不，后来回家之后你就是 关掉摄像头， 长期你就让它这个照着一个门，你在门这儿又没有什么这隐私可言，对吧？你在这个自己私密空间里肯定不会安摄像头的， 对 吧？ 对对 对。所以说这个也是提示大家，虽然说科技越来越方便了，但是同时也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这隐私啊，各种的安全了。 没错，我们再来说一条吧。这个是艺术家人家打造的人造翅膀，伸缩自如，然而就是不能飞。那么最近呢，有一位艺术家，他也是和好朋友一起打造了人造翅膀，在零件当中呢配有自动化的气压筒，在空气压力的作用下会在机器里边运转，让翅膀可以自由的伸展和缩回。这位设计艺术家呢，他的这个作品也是仿造了老鹰的羽翼，利用纤维、铁丝还有胶水制成，复杂的层次感和这种真实的羽毛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飞。 就是翅膀最大的功能没有了，其他都特别棒。 对对 对， 对 吧？ 那也是更进一步嘛，让我们可以体会到那种长翅膀的感觉啊。 还真是，你别说，第一个啊，人家这个人造翅膀啊，第一个做的非常的逼真，就只要是安在你身上之后，你觉得哎呦，反正从正面看真挺漂亮的。首先就是收起来之后，你觉得哎呦，感觉这整个这个，你说是人也好啊，是这个动物也好啊，就感觉特别帅气，哎呦，英姿飒爽。然后手这么稍微一动，唰，打开的时候，打开那瞬间也很漂亮，就是像他说的，没法飞。 有机会如果能买到的话，自己就可以当那个维多利亚的。 哎，对对，就特别像、 那个、超模了， 对，嗨， 是不是？走走 T 台什么的， 挺沉的应该啊，反正是特别像那个电影当中啊，唰，这个 啊展翅啊， 展翅要翱翔那个阶段， 来一个亮相， 就展翅要翱翔那个阶段特别像，就像再翱翔您就没戏了啊。 哎， 好吧，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说说您的这个学校里发生过哪些特别神奇的事儿？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一起来听歌，来自李志的《关于郑州的记忆》。 郑州我知道的不多，为了爱情曾经去过那里，多少次在火车上路过这城市，一个人悄悄地想起他。他说他喜欢郑州冬天的阳光，巷子里飘满煤炉的味道，雾气穿过他年轻的脖子，直到今天都没有散去。 关于郑州，我想的全是你。想来想去都是忏悔和委屈。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来爱去，不明白爱的意义。关于郑州，只是偶尔想起。现在它的味道都在回忆里。每次和朋友说起过去的旅行，我不敢说我曾去过哪里。想的全是你，想来生活无非是痛苦和美丽。关于郑州，我爱的全是你。爱到最后，我们都不如可取，是是而非，或是事事可畏。有情有义，有始有迷无罪。时间改变了很多，又什么都没有。让我再次拥抱你，郑州。 好的，刚刚呢是来自李志的一首关于郑州的记忆。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说说这个学校发生过哪些特别神奇的事儿哈。 是 啊， 嗯， 上面时段说了几个比较经典的， 对， 就是、那个食堂大妈手三抖三抖， 抖三抖 啊，对，这个啊，好多这朋友也是又说到这事儿了，什么抖两抖的、抖三抖的、肉没了什么下一个的这个啊，一直在聊，一直在聊这事儿哈。再来看看那个其他朋友哈。 我看到这位朋友的这个，我挺受启发的 啊！ 就你会发现，大学那个宿舍的门口， 嗯， 是一个天天就在上演着， 嘿， 分离，分手， 嗯， 就这些剧这些戏码的，对对对， 又分手又 告白， 那个没有啊，这个确实，大学的时候就开始情窦都大概初开了，允许谈恋爱了吗？ 对， 对吧？就开始嘿， 可以明目张胆的 啊，挺好啊， 是， 话说好累也说了。这个上小学啊，初中的时候体育老师总是生病啊，对，数学老师总是有时间，语文老师总是帮过来这个什么这个代课来啊， 好心疼体育老师啊， 带体育课、啊、 明明应该是体魄最强健的，为什么总是生病不来给我们上课呢？ 其实不是生病，最容易的是有事儿。 对 对, 对， 就是感觉体育老师天天有事儿， 嗯 啊，今天你们体育老师有事儿，今天课我来上。 体育老师说这么多年了，这个锅背的好沉啊。好心疼他。 对，嗯， 哎，看到这位叫呀呀呀呀说了，班长和体育委员总是能够在一起。 哎，倒不是在一起，就是他们俩总是，反正是挺搭的。也 其实是这样，就是说班干部总是能和班干部在一起。 班干部管班干部，班干部不让班干部管班干部啊。 哎，好像是这样，什么团支部书记啊，然后。和班长， 嗯， 可能就是因为大家一起为了班集体的这个事情，然后总是在一起工作呀， 哦、 学 习委员嘛，嗯 啊，所以就容易 不人家 爱情发生。 人家没说爱情，说在一起就是俩人老在一块儿 啊。 你有可能，比如说班里边，你看体育委员和班长全是男的，人家也经常在一块儿、 嗯， 就因为确实像怎么回事，你会发现这个组织的，就尤其小学。都是体育委员来看，比如说来组织排队了，然后那咔体育里面这跑出来怎么着，然后组织做什么让体育委员来什么怎么体育委员来组织，学习上的事儿全是班长，对吧？一个文一个武嘛，然后俩人就经常 还是觉得很般 配、 啊， 打 配 合，对吧？打配合，哎，嗯， 可能我想多了。 对 啊、 嗯，因为你可能没当过体育委员，也没当过班长，所以你不了解我们这个班干部里边的情理。 哦，是是是是是。 我们对小组长之间，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沟通的啊。 哦，是是。 哎，来看看这个，对，这一小发言又说了，说这个体育老师总有事儿，数学老师总有题要讲。 哎、 嗯 啊，哎，我看到这位萍水相逢也说了，不管在下多大的雨，一到运动会必然出太阳。 哎，真是这样。 嗯， 好像真是。 天公不作美呀、啊。 不作美，我怎么觉得作美呢？ 哎、哦哦，哦，对对对对对， 运动会出太阳吗？怎么会不作美呢、 哎？ 啊， 我是想起上学那时候最希望的就是，比如冬天下雪， 哎， 那么体育课的内容一定是打雪仗 啊、 哦。哎， 对，还有这个宁清欢他说了，说一卡通只是饭卡和门禁、嗯，水卡分宿舍水卡和教室水卡，我们还有一张专门的早卡。请问你们哪个学校还分得这么细？ 哦，很神奇啊、 嗯、 这件事情。 嘿，我们学校没有什么一卡通啊、嗯、也没有什么饭卡，也没有什么门禁、啊、 我们不用卡。 对，我们那时候还不怎么用卡， 没卡，对， 只有一个好像就是洗澡水是水卡。 哦， 其他好像啊、有好像有饭卡， 这么一想就多了哈，就至少得有饭卡吧、 啊、对，有饭卡就有饭卡就有饭卡了、嗯、对，什么教室水卡什么就没有了，免费的我们、嗯、啊 分得这么细，平时就是在校园生活需要拿一个卡包出来。 嗯，西瓜味的小顾词儿他说了、嗯、高跟鞋的搭搭声永远都是班主任。 哎， 其实我觉得这么说不如觉得你回头后窗户怕的那永远是班主任。 总是能和班主任炯炯有神的大眼睛相对视、 哎、 哈， 四目相对，然后自己心就虚了。 是是是、 啊、对，就觉得哎呦，我这是不是又做什么，我 心虚什么呀， 啊，我赶紧把这手机收起来、 啊、 我还是把这个什么作业本收起来呀， 一看就没好好学习。 哎，嗯，你想好好学习能看后窗户吗？那好好学习人他有功夫看后窗户吗？ 对对对对、 哎、嗯，回忆起来我觉得还挺好，回忆起来还挺好，就是 满满的都是回忆啊。 对，还有在最后说一位祥先生说的，我们永远都是班主任带的最差的一届。 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大家所有当过学生的人都应该都有体会过这句话带来的那种万种伤害。 哎，就是你看、嗯，我带过这么多届学生，就没有你这么届这么差的啊！好像往这个每届都是这么差一样啊！ 可是毕业之后，班主任往往又会告诉你， 哎、 其实你们都是我的骄傲啊！ 没错，真的，就我觉得回忆一下学校里发生的事儿特别好，哎，这挺有意思啊！ 没错， 赶紧这趁这个马上周末了，明天开始，不行，组织一个这个小集体的这个 同学聚会， 同学聚会， 哎， 好好 看看那些从前班上你不太注意过的女生， 嗯， 是不是都变美了？ 把体育老师叫来说数学老师有事儿啊。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明天见喽。 你在众人的欢笑里抽着烟，看着窗外不语，你在漆黑的夜里喝着酒，说着又哭泣，你终究抵不过那个冬天，娶了你不爱的女人，又在沉默一年之后向英格兰飞去。什么时候再回到春熙路去看看成都的雨，直到如今你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父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比你要幸福得多，尽管我也学会一个人面对起起落落。从你走了以后，我的生活变了很多，关于生存和理想的问题到今天还是搞成一团糟。我还活在这城市里，为了生活强颜欢笑。 北京时间九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